程千万里，阳光照大地，人心更甜蜜。阳光照大地，开阔新世界。

最深处。 石头数不过来，吃的是开心果，穿的是花云彩，住的是楼外楼，逛的是海内外，哎嗨的日子，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？改革开放的丸子切红梅，都在心坎里开。时代，共产党把咱往那幸福里带，唱的是祖国好，说的是富起来，走的是抗战道，想的是朝前迈，哎嘿嘿嘿，红红火火的好光景，谁不乐开怀？心花花儿千朵，万朵朵的春风。在芝麻开花的日子，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？改革开放的丸子切红梅，都在心坎里开。红红火火的好光景，谁不乐开怀？心花花儿千朵，万朵都在春风里栽。好的日子，谁不说一天更比一天好？改革开放的丸子切红梅，都在心坎里开。 如今赶上了好时代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中国当代作曲家杨明的作品特辑。欢迎您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收听经典走四方。杨明的代表作品有大型歌剧《江姐》《忆娘》《雪域风云》以及《爱与火》的四重奏，还有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《红梅赞》《山歌向着青天唱》《我幸福我生在中国》《960万》《兵哥哥》等等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他创作的经典作品，由谭晶演唱的《唐古拉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祖国因为你》，杨洪基演唱的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。 这样盛洁，没 没见过鸡舍这样无暇， 唐古拉，唐古拉，唐古拉，唐古拉。